品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咁所以呢一场第四场咧，我尤达嘅心水就系攞只十一号嘅超然做胆啦，就搭四六号嘅理想回报，四号嘅金樽一路同埋一路嘅如真如假。 三四重彩就二四五六九五只互穿捞完嚟买。所以教主第六场的心水就是二号天天精彩做胆，配角就是三号双天至尊，四号世纪武王，八号中华之光，十一号引泉奇美。三四重彩就二三四八十一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喂，而家已经系月头啦，十一月嘅沃敏射马已经开埋，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大家好，我系 Tim Lam。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嚟626-379-1167，626-379-1167。 虽然最近楼市和利率都有明显的改变，但是买屋头款最低的要求仍然是保持 3-5%， 即是说买50万屋最少是1万元的头款，买80万屋最少也是4万元的头款就够了。所以头款不多不要紧，最重要是预先做一个免费的 pre-approval， 就可以安心去看屋了。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ph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 本节目是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总店、盛记庙分店特约赞助，记住是暂时的咋。我们欢迎你的加入。 你好，原味店外卖服务平台，请问你今日想食吗？原味店开设了外卖服务平台，每日准时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这一把咁熟悉的声音，跟住讲出我哋节目嘅名字，就可以即刻获得原味店赞助送出嘅一杯冰镇冻奶茶。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 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哎，大家好，咁啊，到我哋呢一集啊，新嘅《Chitchat Central》啊， 感恩节啦， 今日咩节咧？今日感恩节，今日感恩节， 好感恩啦，真 系好感恩啦，系啦。听闻你杯咖啡好窿啊， 系窿啊，感恩到窿咗。 啊，即系唔好饮嘅。 嗱，点解会做呢集咧？嗱，其实我哋而家咧就身处喺Orange County， 系嘅， 系。咁点解会走嚟Orange County咧？即系除咗小弟系住呢头之外咧。 咁我哋為咗救佢啫，嚇！ 同埋 LA 咧係封曬嘅，而家係 未封曬。 你琴日開始就 住 LA 嘅人，你解釋一下。嗱，我哋依度有嗱零售業嘅財進啦，即係又有呢、這個嚇 有 娛樂界嘅財進啦， 係唔好咁講，係有靈異服務嘅呢、這個 有個靈異服務嘅嚇。 發生咩事啊？ 靈異銷售， 靈異銷售服務 發生咩事咧？嗱，而家嗱我哋叫二度封城嚇，半封城 嘅咧，其實都好靈異嘅二度封城。嗱，首先近幾日加州就話啊諗住搞宵禁，咁琴日就開始正式宵禁啦。 嗯。 就夜晚十點鐘，大家唔准出街。咁啊，鋪頭唔 係佢宵禁係上禮拜已經開始咗啦。 即係十點鐘就唔鋪頭唔俾做生意。 O、okay, K， 夜晚十點， 夜晚十點到第朝早六點。 即係佢行翻香港嗰套早晚換新病嘅服務啦。 咁啊，琴日咧就夜晚開始就話，因為我哋之前咧，我哋可以喺我哋洛杉磯縣啊，可以有啲叫 outdoor dining， 可以户外用餐嘅。 而家都冇埋。 成個加州都係嘅，但係咧，因為樂園嗰度咧。洛杉磯縣嗰度咧，因為我哋每單日嘅疫情嘅數字上升，佢哋就決定咗，而家就連歐多丹尼呢個户外用餐咧都要取消埋啦，取消三個禮拜，由琴日嘅開始，禮拜三開始就直到三個禮拜，係啦，所以我哋啱啱呢一個嚟緊嘅感恩節啦。好多人都諗住可以喺外邊，即係嗰啲假日可以食飯， 出嚟 hang out 咁。 冇啦，就淨係得外賣啦。 咁問題係嚟 都有嘅，嗱，我哋頭先咪喺外邊食完嘢啦。 但係問題就 係 Orange County 橙園咧就唔理，就照做。 帕薩邊牛都照做。 嗱，呢個唔知個別有啲城市咧，佢就唔理，就照做。Orange County 第一個咧，橙園就話唔理佢， 下次跑冇照跳， 下次跑冇照跳，唔理到佢發神經。咁我哋就衝入嚟Orange County 嚟打擾我哋嘅監製啦。 嗱，基本上咧。啊！呢、這個頭先你講呢個宵禁啊，所謂宵禁，十點到朝頭早五點 啦。朝頭早五點 啊，呢一樣嘢咧就係 stay 懷嘅，係咪啊？即係全加州嘅， 全加州， 全加州。 但係咧 ，Orange County 咧就講明唔會執行， 又唔會執行嘅 壞孩子啊 ，Orange County， 即係淨 係好中意呢個壞， 講明 中意呢個壞孩子 咁樣咁啊。同埋咧，咁而事實上咧。好奇怪嗱，我哋而家睇翻個數據咧，每日 Orange County 平均嚟講咧就五百幾個新例， 係， 但係洛杉磯縣咧就五千個，接近五千個新例喎，每日。 係啦，因為前兩日 即係其實洛杉磯比橙縣係嚴重十倍， 嚴重好多， 嚴重十倍。咁所以點解橙縣仲可以有歐多丹寧？嗱，橙縣其實都有影響嘅。我哋其實身處呢一個商場咧。嗰度有間4DX 嘅電影院咧，嗰度都刪咗噶啦 ，AMC 全部刪曬， 嚇、 啊！但係咧，嗰啲健身室未刪喎，健身室唔刪喎，咁非法鋪唔刪喎，整手甲呢啲唔刪喎，美容嗰啲唔刪，咁就同埋 indoor dining 咧，即係話室內堂食嗰啲全部刪曬噶啦，但係室外咧全部都仲有嘅，嚇、啊！咁而家呢啲嘢咧就搬曬出嚟室外，咁、但係洛杉磯咧就連室外都冇埋啦，陰公， 啊！佢仲多樣嘢嘅，佢話新加宵禁嗰時仲加咗就話所有商店入面嘅人數咧，本來由五成啊，即係最低限數嘅五成，變咗得翻25%，即係再少啲嘅，仲要少啲嘅，係啦。咁但係橙園咧就係唔理佢發神經，照做嘅呢、這個壞孩子呢個地方。 嗱，你頭先講起嗰啲摩啦， 係啊係啊， 咁摩就唔限人數入嘅，因為冇得限啊嘛。你唔通所有嘅出入口咁多出入口？ 係啊， 揾個計數機嚟計咩？計完數機冇得計， 冇辦法計。 但係入咗摩之後，入每一間商店咧，嗰度就限啦。 嗱， 譬如話我前幾日去另一個摩， 嗯哼， 嗰間 Foot Locker 賣波鞋嘅，就只可以八個人要同一時間，跟住佢出邊就排曬長龍啦。咁其實基本上冇錯。可能你入到去裏面咧，被感染嘅機率咧就低嘅，但係你喺出邊等嘅時候係夠高嘅， 一樣高嘅。 Apple Store 咧係打曬蛇餅， 冇分別，所以 係 冇分別咧，冇分別啦。 咁所以有少少就咩啦，有少少就。 但係佢講個人數 唔滿， 仲要計埋佢員工先係咁多人啫。咁你咪死咩？即係入嚟都可能得一兩個人嘅啫。如果你員工多三個人，你八個人即係得翻四五個人先可以入嚟。 嗰啲比較即係熟悉啲嗰啲牌子啦，或者多啲人買嘢嗰啲牌子、，Uniqlo 啊。mini show 啊，即係嗰啲咧都排曬隊嘅，我去到都排曬隊嘅 ，Daiso 都排 ，Daiso 都排嘅，係啊係啊，因為你依家其實美國嚟講， 即係好坦白講啦，你今次呢一個疫症咧，其實就專打點講咧？即係其實好多人嘅收入就冇影響，但有好多人收入亦都有影響。但係收入最大影響嗰班人咧，其實都 首當其 衝，唔可以喺屋企翻工嗰啲人，其實就係咁。所以，但係調翻轉，好大批可以喺屋企翻工嗰啲人咧，就嗰個經濟冇受影響。即係佢哋 影響少啲， 即係佢照樣出嚟走出嚟買嘢。我見到好多人買嘢，好多人 shopping 嚇。同埋我想講嘅就係、是、橙園呢度，我哋頭先食嘢嗰陣時都講過啦。 嗯， 佢係比較做得好少少。 嗯 即係啱啱通過咗個funding咧，即係唔係話多嚇100万。 哇！ 但係咧就每間餐館嗰100万裏邊點做咧？每間餐館咧就如果你肯去申請的話咧，佢就批1000蚊俾你，就俾你嘅，唔使還嘅。咁嗰1000蚊你嚟做咩咧？就好似我哋而家睇到後邊啦， 即係建設啲帳篷啊， 帳篷買帳篷。 冬天又整啲 火爐， 系俾你置啲嘢，然後咧可以繼續做生意，歐多丹寧繼續做生意。 哇，幾好喎！ 係啊，即係但係你洛杉磯做唔到啦，因為你連歐多都 ban 埋嘅時候，係嘛？ 係啊， 啊咁因為而家開始天氣凍啦，咁可能到過聖誕啊、新年嗰時候又開始雨季啦，咁變咗啲人仍然可以歐多丹寧啦。如果你有呢啲，所以我今日專登揀呢度啊，而家都一路陸續有好多人走去食晏啦，係嘛？咁啊、所以嚟講，而家呢個疫情由3月去到而家已經9个月啦。啊，我哋叫做第幾波啊？ 第二波咯， 第二波定第三波啦？ 香港又叫自己做第四波喎，真係 咁 啊！咁我係啊。 咁呢度都叫我哋叫暫時都係叫做第二波啦，但有啲人都叫第三波嘅。 我、可能因為佢新馬嗰陣時第二波。 係啦，佢當新馬係第二波嘅。 嗱，主要嚟講咧，因為加州咧。就你唔知道記唔記得嚇？二月嗰陣時候農曆新年嘅時候咧，本應嗰啲封街啊、遊行啊、咩新年賣物會啊，嗰啲都會取消曬。但係嗰陣時候根本上美國就未有疫症嘅，但係佢因為武漢已經有疫症，好緊要，所以咧嗰陣時嗰啲人已經開始唔出街食飯嘅。咁嗰陣時候我叫佢做第一波啦。 係啦，係啦。 嚇！咁而家輾轉嚟到依家已經11月底啦，11月尾啦。美國是很大的50个州， 沒錯， 有很多州其實剛剛才開始發的，譬如 North Carolina、 啊 那些中西部的州、Wisconsin、那些現在疫症很重要的那些、是剛剛開始的，但是加州呢就美國未開始的時候已經開始了，就一直是未停過的，所以我真的不知道第幾波了，是不是、你加州開始還快過紐約，還早過紐約，是不是、我記得當初 都唔係早好多啫，都唔係早好多啫。 早，但係早過 話早少，密集多啲咯。加州就 因為加州第一個 case 咧，就係唔知你嗰陣時記唔記得啦？就係、喺 Orange County， 就係有個武漢婆走嚟探個女，個女喺度留學嘅。 嗯， 就喺呢個 South Coast Plaza 就去咗個 South Coast Plaza 嗰度買嘢，因為第一個 case 就同埋去咗嗰間叫做咩啊？海底撈啊！ 哦， 大陸人好中意去嗰間海底撈啊， 係 Irvine 嗰間海底撈啊，咁結果海底撈要封咗啊，同埋 South Coast Plaza 即係等於 South Coast Plaza， 我哋有個名嘅就係即係橙園嘅廣東道啦、名店街啦，都封咗，兼夾佢住嗰 apartment 都封鬼埋，咁嗰陣時就係第一個 case 就係個武漢婆傳入嚟噶嘛，加州就係第一個 case 啊嘛，咁你紐約嗰邊係唔同嘅，紐約好似係意大利嗰邊傳過，因為嗰陣時意大利已經好緊要啦， 係， 所以紐約嗰邊嗰個死亡率高啲嘅，就係、因為嗰個病毒就係歐洲轉叫做咩啊變形轉咗型嘅 過嚟 嚇，嗰、那個毒啲嘅，所以佢嗰個死亡率高啲。加州就好多人感染，但係死亡率就冇咁高。 嗯嗯， 就因為直接有武漢傳嚟嘅，就未變形。第一代， 初代嘅武漢肺炎， 第一代武漢肺炎，係啊。嗱，咁啊，講翻即係而家呢度我哋嘅情況就咁啦。咁相信嚟緊呢3个礼拜都冇計噶啦，嚇！ 計噶啦， 你 LA 人，LA 人都係食蕉噶啦，係嘛？你要食就過嚟啦。其實呢度大概20分钟，你頭先過嚟幾耐？ 都係半個鐘，半個鐘， 差唔多半個鐘啦。 半個鐘， 塞架車都差唔多噶啦。 唔係，但係今日冇塞車噶嘛。 咁你如果你行路，都差唔多噶啦。 平時塞車半個鐘到啦，咁樣樣啊，咁啊，咪過嚟消費咯，啊！過嚟消費啦，咁啊聽講話你跟住仲會食海鮮係嘛？ 呢、這個 去海邊食海鮮啊！ 呢個下次先，呢、這個係唔係今日嘅事㗎啦？ 因為而家我哋 其實主要係空氣流通， 因為我哋 你海邊嗰啲空氣流通啲。 我哋成日都話因為今次呢個所謂 都係一道類似咗封城，即係將冇咗歐多丹寧啦。我哋首當其衝嘅行業就係餐館，華人餐館係首當其衝嘅。 因為華人生物集多啊，其實講你所謂啲病菌所有啲嘢，不論其實你係咪武漢肺炎咩都好，講緊大家驚係一個密集空密室空間裏面容易感染啫，但不你去到空間大嘅其實感染機率又細嘅啫，用嗰度有。 其實有個數據咧，其實好多人都話其實唔係咁科學嘅，因為點解會揀一定係要即係處於呢個餐館業啊歐多丹寧 cut 咗佢咧？因為好多時啲人話因為有啲 LA 嘅人啊，有啲人冇注重嗰個 social distance 個社交距離，同埋好多時咧都唔戴口罩，咁變相咗個感染率咧就越嚟越高。 除曬罩啲人， 係啦，冇戴罩啦，咁變咗咗佢哋決定要。即係做一件事就是唯有我哋叫做減咗啲鼻沙蟲，咁就嗰件事，總之佢哋唔分析究竟 detail， 究竟入邊係邊啲類型、邊啲餐或者邊種形式會感染，就總之成類型 一刀切 啦，就唔好煩啦。 最冇用嘅呢個 係。但係因為本身市政LA County 嗰個市政府都有 debate 過，即係有討論過係咪應該封城嘅。出嚟之後，佢哋 internal 自己入邊都有大家即係傾啊，最後都係3-2決定。一定要封嘅，因為始終攞唔出個數據，或者係究竟係邊一個源頭，或者點樣令到件事發生，係咪會咁樣？你只有斬腳趾避沙蟲，一刀切，學你話齋，了咗佢先，到時再算咯。咁結果就3-2，到最後都冇辦法避到啦，都係要喺星期三晚10:00過後就冇曬歐洲大聯賽3個禮拜啦。 嗱，近呢幾日啦嚇，其實 LA 好多個城市咧。即係洛杉磯縣都個別有零星的示威，就是 anti lockdown 嘅，就是反封城嘅，反封城嘅示威嘅。咁啊，專登啲人咧就係、是、啊有台啦，有個有台啦，都有派咗人去做 live 啦。 係 專登就係喺10:00過後咧出去 protest， 出去 冇俾人拉， 出去示威嚇。 佢冇俾人拉， 就專登違反呢個宵禁令嘅。 啊呢、這個佢 冇俾人拉，未 俾人咩拉 咁樣。好似暫時最多都係罰錢嘅啫，如果係捉到都。 其實就冇話特別嘅，最多罰即係罰錢定罰咩就唔知啦。咁不過就 但係其實你睇下而家加州咧，周圍都有呢個 recall 州長啊，即係要彈劾州長，要佢落台，即係覺得佢做得唔好，即係覺得佢處理呢今次呢個又封又開幾次啦， 係唔好嘅， 係即係做到一種經濟上一個壞嘅衝擊。 因為原本已經第一波刪咗話嗰個餐館咧唔俾食啊，即係做外賣第一次，咁過咗一排之後開翻啦，咁啊叫做嚇。有少少 即 係你而家個個諗住啊呢個假期啊感恩節再加聖誕節嚟緊，即係有啲渣男揾翻多少啊？佢又話刪啦，咁即係叫呢啲餐館個個都點算？個個都慘咯，因為佢歐多丹寧佢要置個帳篷啊嘛，個帳篷仲有一啲 最重要就係佢啲指引成日變，初初就係話你可以整塊膠喺度，又或者一張台隔一張台，你可以開室內。跟住後屘又話唔得啦，咁樣又唔得啦，室內又唔得啦。跟住你出到嚟，咁啊 OK 啦，唔得，咁你可以室外。咁室外佢哋唯有置室外啦， 係啦， 啊唯有自己買帳篷啦，即係你等於 LA County 你要自己出錢喎， 都要使錢㗎， 幾錢喎，係咪？ 因為嗰啲帳篷加入居民都整都要使幾千蚊㗎， 差唔多。聽聞好似就咁，呢一個帳篷都4-5嚿水啊。 個問題就係呢樣嘢啦，你啱啱講到帳篷本來就唔係好多錢嘅啫。但係由於個個都買呢啲帳篷嚟講，而家啲帳篷炒貴咗，你去到 Amazon 都冇得賣啊！除非你有人放出嚟嘅，呢個幾陰公係咪先？ 你放出好似 PS5 咁啊！ 基本上呢啲帳篷係幾廿蚊，原本係幾廿蚊嘅啫 可能夠領2嚿水啦，當佢啦嚇。 咁啊夠你夠零水到啊！而家咩炒翻4嚿水？ 咁而家有貨啲啊陰公啦，封咗城，咁你啲帳篷就自己開啦。 嗱好啦，咁啊講咗而家呢個實在嘅情況。嗱而家呢排咧。即係股市就升到過30,000點啦，歷史新高啦。咁納指亦都係，即係道指、納指都係啊，過30,000點同埋過12,000點啊，歷史新高啊。咁主要原因係炒緊啲乜嘢咧？當然係炒緊嗰、那個一就係嗰、那個總統選舉接近尾聲啦、差唔多塵埃落定啦。即係你知道其實股市都係炒個穩定性嘅啫，同埋個將來嘅啫。咁另外最重要點解會推到咁高嚟講咧？就係、是、同時我哋而家要三種嘅 vaccine 啊。呢、這個就是嗰個疫苗啊，係接近成功啊！一個就是美國的輝士藥廠，另一個就是英國的牛津大學，跟住另一個我唔記得咗啦，可能是中國啦，唔知啦。 咁等呢三個都達到95%同97%，已經到咗最後階段嘅測試。嗱、美國咧就講到明咧，第一批疫苗輝瑞藥廠第一批疫苗出籠嘅咧，就係下個月12月11日，咁就會俾啲啊長者 同埋前線 高危人士同埋前線 工作人員、 醫護前線工作人員先接種。咁成個過程咧就會大概喺出年年中咧就所有人都可以接種嚇咁、啊、樣。咁就係炒緊呢個概念，或者唔係概念，或者係事實啦。 事實啦，講緊事實啦。 咁啊，即係就算而家每日美國係有即係 LA 啊5000人，橙縣500人，或者全美國嚇1日15000人感染都好，仍然我哋係有嗰個叫疫苗嘅希望啊，疫苗嘅希望嘅寄望啦。咁嗱。你哋又点睇咧？即系你嗱，你零售业啦，你就啊娱乐界啦。咁你点睇咧？你点睇疫苗呢单嘢？首先嗱，如果 let's say 下两个月有疫苗啦，你会唔会扑到去接种？然后跟住就就睇下有咩情况啊，或者定系睇下咩情况啊？又或者你觉得有咗疫苗呢样嘢？其實呢個係心理因素啊，定係到時即係會唔會嗱？今日阿 Henry 唔喺度啦 ，Henry 係旅遊界啦，其實影響佢係最大嘅，因為 我都影響大，大佬 你都影響大， 唔係咁我睇風水，我要 佢啲靈異銷售嚟嘅咯，佢係做。 但係因為呢個禮拜啦，嗰、那個股市帶動係個航空業同埋旅遊業同埋呢個係嗰個酒店業啊，嗰啲股價彈升翻30%至60%， 哇！ 咁主要嚟講係因為炒緊呢、這個 消息， 咁啊 ，Henry 係旅遊界嘅財進啦， 調咗個財進啦， 但係呢一排即係呢一年都冇咩搞，就係因為呢個武漢肺炎。咁嗱，你覺得點啊？零售業嚇，或者風水界嚇？ 風水其一始終你咁嘅情況好少，即係冇乜人話已經大家都唔敢買樓先。你大家唔敢買樓，因為冇人睇風水。 唔係喎，好多人買樓喎， 就算啊，暫時都唔敢話揾師傅就真過嚟睇啦，都好少。咁除非可能嚟做開相熟嗰啲啊，但不過如果你生咁，唔會揾個陌生嘅翻嚟。咁算命其實大家可能留翻上網或者就都少好少話走，好少做面對面嘅。其實根本上咧真係客就真係唔係好多噶啦。 戴住口罩面對面都見唔到塊面， 係 點睇相？點睇全相咧？真係 睇相係睇你個氣色，睇你個樣甩曬咁嘅成。戴曬成個面具係乜鬼啫，大佬？所以其實係比較都叫有影響嘅，有都係有。如果你話而家好似有疫苗出翻嚟啦，咁、起碼到時真係 work 嘅時候，起碼大家唔使話再戴口罩戴成嘅時候，乜都唔使戴曬，好似平常咁啊，可能會更好啲。咁可能如果到時多咗啲人話，真係唔使再驚嗰個情況，咁可能多啲人睇風水啊、劇啊，咁可能會真係好啲。因為而家你有時睇風水，有時去到。間屋個屋主唔係得佢一個噶嘛，成家大細咁攆埋一堆噶嘛。咁人哋都係驚呢樣嘢嘅啫。 即係你唔驚，人哋驚你啊嘛。 係啊。 娛樂圈咧， 其實話冇話講娛樂圈，即係而家即係你好 多。你咩界別嘅咧？其實 我冇界別嘅嘛。即係你話而家， 但你搞開 event 啫嘛，即係近呢一年你都冇 event 搞唔到啦， 搞唔到啦， 演唱會又搞，音樂會又搞唔到啦， 搞唔到音樂會又 冇，想搞課堂都搞唔到啦， 嗱你音樂會都搞唔到啦， 係啊係啊， 因為你始終有個所謂呢個叫做社交距離啦，你就算你有一個場都好，你入面都好。好限制，即係你知道有時啲場你係去啲200-300人，你再 cut 下得翻咁多，其實做嚟都係把鬼嘅，即係變相咗嗰、那個 成本高咗， 成本就係咁多。但你成個即係成個嘢咪變咗個流動量咪低咗咯。你就算你賣飛都賣唔到咁多，你唔似香港黃杜生咁樣可以嚇。變長或者加多少少長咁樣。 杜生個醫館嚟嘅啫喎， 醫館 好少人。 佢原就係、是、佢變咗，佢加佢要因為 cut 咗50%，嗰50%就變咗再去要加長啊嘛，佢要杜生。咁你唔同呢度啊嘛，咁啊佢就可以佢要俾錢可以搞掂嘅，但係呢度冇得搞掂噶嘛。咁同埋好多人都仲係好抗拒。咁你疫苗如果有嘅話，我會睇大家都會安心啲， 安心啲。 但係我總覺得啲人都會睇定啲先嘅。 啊，你哋會唔會第一時間打咧？ 我反而我會， 我會你會 都會， 我都會嘅， 都會。 即其實如果你就算同我今日出有50%幾多死，我都接衝出去先。 我都會嘅，我都會，因為你始終而家係唯一呢個救命嘅。 我覺得我睇嗰個救命啦，點啊？我打咗支針， 同我俾我打針，我情況打針，我起碼仲有一半機會。你同我講可能得 10% 生存嘅啫，我起碼要搏你個 10%。 你唔打就肯定實實賴賴賴咗實賴嘢㗎。 你又唔知戴到幾耐嘅口罩？ 係啦，我都會。主要原因就係因為我打咗之後咧，我可以對住塊鏡同自己講。我已經做了我可以做的事， 死而無憾， 對得住自己了。 到時就身體 有命， 天有命 對得住人，對得自己了，是吧？再要發生 不可以做的，做不到的事就交給個天而已， 是的，就是再是這樣發生就沒話說了。 嗯， 都對的，這個是因為那個疫苗其實現在都是大眾的希望。我就一直都覺得是現在就算不論任何行業都好，或者其他工作都好，人民的生活都好，這個疫苗都是大家的救命符。即係學你頭先話齋，做咗都仲係出事嘅，就算啦，即係聽天由命啦。 其實好簡單啫嘛，我哋每年都打 full shot 噶啦，打啲流感針噶啦，都有機會染流感。 都染流感係， 係咪先？啊，咁樣樣，咁你哋覺得即係會即係有咗 ，let's say 下個月有疫苗咧，咁出年幾時會真係回復翻正常咧？真係。 我睇啦， 真係正常啊，唔係要喺出面帳篷食飯啊咁樣樣啊。 即亦都有人問你，有人問用完後問過，咁我睇法都差唔多大半年，都起碼夏天即係八九月嘅事啦，已經到正式叫好翻，即叫。 因為八九月嘅時候就大家都經已打咗，有個 herd immunity 係咪？有個叫集體抗。 即你而家你就算年頭都好，我俾你三月都好，都仲係叫有一半啫。即正式話哦，完全翻翻去以前啦，可能真都差唔多係要。八九月的事都差不多的時間， 我都覺得差不多了。即如果由而家你計起講講，你話如果聽覺得 let's say 我即係選擇新年話齋，聽日有疫苗嘅，夠我打曬啦。我諗我會保守啲咧，我會用一年時間啦，即係下年的今日。如果嗱即係咁講啊，即係咁啊，因為始終出到嚟每個人或者情況個個都不一樣，始終會發生啲咩事大家都不知道，即係大家都只不過就係救咗命先，但係有咩嘢發生大家都會望咯。是不是能夠正常地運作翻好似翻以前呢，就真係唔知啦。 啊，不過我覺得啲人打咗針之後咧，就唔理三七就出翻嚟。 都你肯定噶啦，肯定的。 因為你心理上諗住已經有個護身符啦嘛，已經求咗護身符啦。 咁我就唔理你。 即係死而無憾噶啦，死而無憾噶啦。 嗱，頭先我做節目之前咧，就碌一碌個 Facebook 咧，就彈咗國泰啊，國泰航空 Black Friday 啊，呢個黑色星期五咧，就做緊 promo 嘅。即係可能國泰自己都勁蝕錢啦，而家都希望多啲人坐翻啲飛機啦，翻香港來回咧$500+嘅啫， 美金， 美金， 可以講 $500+， $500港紙抵翻去， 咁咧 抵翻去中招啦。 泰國都係$500喎，即係好多地方，巴厘、印尼、巴厘島啊咁樣，即係好多地方你揀，你會唔會驚呢個deal咧？定係覺得仲係好危險嘅？ 都唔會驚住啦， 唔會驚住，即係你買咗係可以去到出年暑假旺季之前都可以用的那張機票。 我想已經不是在不在乎於你話個， 當然啲咁平嘅機票是冇得退的啦。 唔係去到幾耐有問題 嚇。 我諗你要睇翻嗰邊個國家要實行幾耐，即係要。 唔係香港一路比呢個好嘅，香港係。 香港你都要去 14日嗰啲咁嘅嘢啊。 係啊，問題你幾時去到取消隔離14日問題？我就算買張機票去到，因為最大問題係。因為譬如我又，因為琴晚我媽都傾開，跟住佢翻大陸，佢都翻唔到嘢。 大陸使唔使隔離啊？ 要啊，就係你翻去大陸隔離14日。 我想問你，大陸係一刀切成個大陸啊，定係邊個省係唔同嘅？ 我整個成個大陸啦，又整個 大陸。 因為譬如我媽翻深圳福田咁嗰邊啦嚇。 哦。 你都翻上去，起碼隔離14日。咁可能就算我翻去，可能要佢做兩日嘢。咁然後我翻嚟仲要隔離14日，我淨係翻一轉，但我就冇一個月時間啦，淨係為咗隔離，我冇咗成個月。 點會冇咗成個月咧？ 即係來， 因為你翻嚟又要14日。 翻去14日 ，OK OK。 翻嚟10日，咁你已經冇28日。咁我翻嚟做兩日嘢，咁啊 total 冇咗30日。 嗯。 咁我翻嚟做乜鬼咧？咁同樣好似如果你好似翻公司都一定會有啲holiday pay 噶嘛，有最多咪 pay 你兩個禮拜。咁如果你仲係有14日隔離措施嘅時候，我淨係為咗去嗰兩個禮拜旅行，我係要起碼冇一個月時間。 即係兩個禮拜冇糧出。 係啦，冇成個月冇糧出啦。你一日頭14日兩個禮拜係要隔離嘛，咁你翻嚟冇，咁你前後 total 冇咗28日嘅時間。 即係估埋來張機票幾平咧，個代價都好大。 到代價好大。 我起碼成個月人工你先去為一個月兩個禮拜。旅行咯，我為咩先？咁我就搏唔過啦。我除非你同我講，冇咗14日隔離啦， 咁可以搏下。 佢有咁平機票啫嘛，有十四隻價，有十四隻價你，如果有冇咗嗰就唔會五百幾蚊咁抵啦。 咁所以咪話咁樣我就唔搏啦，大佬冇之後打工嚟講冇成個月糧喎，為咩先？如果你人工越高啲，可能四五千蚊嘅 航空公司滯銷，咁都要氹下你啊！你冇人冇有啲人冇好似你咁理性分析得咁好噶嘛？咁諗下啊，都抵喎，買咗先再算啦。 如果啲係學生嘅冇所謂嘅，啲留學生嗰啲咧， 係咯。 啊，同埋要講一講咧，同埋要講一講咧，美國呢度咧嗰個限聚令咧，我哋都有限聚令嘅，即係加州呢度咧係留個樓梯嘅，真係十五人喎、啊、個限聚令係。我哋嗰日都，我哋嗰日同啲加拿大啲朋友講啦，我哋都有限聚令，限聚令係十五人喎、哦。我哋話成個網台搞台慶都冇十五人啦，即係等於唔，即係等於冇限聚令啦，十五人即係香港係兩個人定三個人噶嘛，限聚令係嘛？ 係啊，兩個係啊。 唔係啊，可能始終你美國呢邊即係一個家庭，因為佢家庭數目嘅人數比較太大， 嗯， 即係你點樣一個家庭係八個人家庭咁樣，你知啲。墨西哥人或者其他中國啲人好似生一生就生一大堆咁啊嘛，咁、你如果你兩個行著嚟，阿爸同阿媽出個街，咁啲仔女點算咧？定阿爸帶個仔，咁啲其他啲老婆同埋啲女咁點算咧？咁有問題咯。 係咯，咁啊係啊，咁啊好啦，我哋今日就講到呢度啦。呢、這個嚇第二波疫情準備開始嘅感恩節下，我哋呢個橙完啦。咁啊，我哋有咩再新嘅消息，或者真係會唔會有啲咩問題嘅？ 希望就 同埋講一講呢度啊。呢度其實係北橙縣嚟嘅嚇，咁樣近都幾近呢個洛杉磯縣嘅邊界嘅嚇。咁、洛杉磯縣過嚟咧就好方便嘅啫。咁呢一個商場咧就基本上所有都開嘅。所有嗰啲餐館都開，因為佢哋所有都附設呢個室外堂食嚇。 係啊， 咁我哋聞到啲哇好鬼香啊！嗰啲韓國嘢嗱，主要咧呢、這個就係韓國人嘅商場啦嚇。咁、其實點講咧？亞洲人就比較著重衞生同埋戴口罩啦。所以我哋喺呢度錄節目係感覺安全嚇。咁、大家如果喺 LA 冇啖好食嘅，唔好氣餒。 過嚟我嚟 揸廿分鐘，揸廿分鐘過嚟橙縣消費， 三分鐘得噶啦。 係啦，係啦，咁啊喺度堂食輕歐， 起碼税平啲先過嚟買嘢都。 哦，銷售税仍然係 7.78 嚇，即係你揾唔到十年冇交過銷售税啊 ！LA 已經過咗十啦嚇，咁樣樣，咁可以過嚟消費啦。咁我今日都嚇。今日都 出咗嚟消費啦， 有啲 LA 朋友過嚟消費，咁啊陸續都有好多嘅，我相信啲 LA 嗰啲人都湧落嚟，尤其因為海灘啦、 嚟緊 海邊啦， 又聖誕節一對 啦，係啦嚇咁啦， 咁希望加州唔好再次真係 exactly 正式封城啦，如果你真係累死大家， 但係橙園又唔聽，橙園係俾人拖咗落去嘅，因為其實好老實講，一日五百幾就唔係好多嘅啫，啊咁樣樣，咁啊好啦，咁啊講到呢度先，咁啊祝大家有個。愉快嘅感恩節啦嚇，苦中作樂啦，各位。 工作 啦 嚇， 好啦， 拜拜。 拜拜。 本節目係由原味店 Montreal Park 總店、盛記廟分店特約贊助，記住係暫時嘅咋。我們歡迎你的加入。 你好，原味店外賣服務平台，請問你今日想食乜？原味店開設咗外賣服務平台，每日準時為大家。接听外卖电话，只要你拨打外卖热线号码626-766-7377，听到呢一把咁熟悉嘅声音，跟住讲出我哋节目嘅名，就可以即刻获得原味店赞助送出嘅一杯冰镇冻奶茶。快啲打电话嚟啦 ！Delicious Food Corner 外卖热线电话626-766-7377 ，DFC to go。去到边度送到边度。 虽然最近楼市同利率都有明显嘅改变，但系买屋头款最低嘅要求仍然系保持喺3%-5%，即是话买500,000屋最少系10,000蚊嘅头款，买800,000屋咧最少亦都系40,000蚊嘅头款就够啦。所以头款唔多唔紧要，最紧要系预先做翻一个免费嘅 pre-approval， 咁就可以安心去睇屋啦。大家仲有任何疑问，欢迎直接同我联络。我是佳信财务贷款的 Steven 萧文龙，626-712-9092 712-9092。 大家好，我是 Tim Lam。 如果大家对红蓝卡 Medicare 有任何疑问，欢迎你打电话来626-379-1167 626-379-1167。 Hello 啊，大家好，欢迎嚟到美港天下。喂，大家睇下，我就喺 MGM 嘅一条桥上边，吓、啊，纽约啦呢度。但系你睇，大家睇下条街啦，非常冷清啊！啊，呢个罪魁祸首嘅共产党搞个武汉肺炎，就导致我哋鸡毛鸭血啦。一个啊，拉斯维加斯，头先咧，等我转翻个画面俾大家吓，哇！睇唔睇到啦啊！咁咧就今日就嚟到拉斯维加斯，今日晏昼咧同大家咧就去介绍咗一间餐馆，就食点心嘅。咁嗰间餐馆而家呢度，原来呢度呢边啲餐馆咧就只能够25% 嘅 occupancy。啊、所以如果100人呢就坐得25人，所以呢啲经济状况呢都係非常之差嘅。咁啊后面啦啊睇下我哋啲呢条街呢，如果係正常嘅，喺个正常嘅情况之下呢，根本咧就系满晒车，根本咧就非常之塞车嘅一个情况嘅。但系好可惜，而家因为呢个武汉肺炎咧，就搞到真系可以行到35米啊 ！Las Vegas Strip 可以行到35米，真系可想而知几个人凄惨。呢度咧好多人咧都靠呢样嘢揾食嘅。咁啊，要讲啦，点样都要赖翻政治噶啦，因为吓。美港天下 Dennis 讲嘢点会唔跟政治啊？咁啊，要同大家讲下，铺天盖地咧，拜登就用呢个武汉肺炎嚟抹黑我哋嘅总统啦。但系事实嚟讲，呢、這个武汉肺炎嘅罪魁祸首系共产党，系 CCP 吓、啊。咁我哋而家咁凄惨嘅情况啊，好多人真係叫做搵少咗好多啦，好多人冇工做添啦，当然更加咁都係要正常嚟讲呢，就应该全个美国联合一齐去对抗呢个武汉肺炎，係咪？但係呢呢、这个民主党呢、这个扑街冚家产吓、啊，就系、是、咧为咗政治利益，为咗政治原因吓、啊，或者一啲嘅阴谋，就导致 yes， 啊、yeah， 啊 ，Asia Sky Media， we are from Hong Kong， Hong Kong， yeah， Hong Kong， Hong Kong， how you doing？How many subscribers you got? 1,000. I'm on there. I'm Scott. Now you got 1,001. Thank you. Hell yeah. We need people to help us out. Coronavirus is fake. I'm wearing this mask so people don't yell at me. Actually, I'm talking about this right now. Are you? Is yeah. it fake? No. It's real. Does it affect your family? Yeah. It's real. Why aren't you wearing a mask? Huh? Why aren't you wearing a mask then? Because they cannot hear me. And actually, yeah, I believe it's real. Yeah. Because Hong Kong is the place where coronavirus happened. Yes. Next to where coronavirus happened. Hey. So they know. So we know. I'm gonna add you real quick. Yeah. Asia Sky Media. I'm going to add you to my notes. And I am subscribing when I get back to my hotel. Yeah. And also, one thing. People... don't think it's can you real. Type it in? I'll hold your stick for you. Oh, hold a stick for me. Here we go. Hold this. Oh, thank you. Thank you. Asia Sky. Hello, Asia. Y'all are cool as fuck. You know, I fuck with China. We got fuck China, yeah. No, fuck with China. Good China. Fuck CCP. No, fuck CCP. No, no, China cool. China's cool. We like China, but you know, I don't think this shit's real, man. Can dogs get it? What? Can dogs get it? Can dog? Yeah, dogs and cats. Oh no, I don't think so. No, you don't think so? No, okay. I don't think so. Okay. Do you type it in? Yeah, I type it in and see if you can search it. Asia Sky Media. Media. Yeah. Alright, fuck yeah, bro. Yeah, you know? And yeah, and trust me. Trust me. Trust me. Fuck China, okay? No, fuck the government, right? China, fuck government, right? Yeah, China, you're against, fuck China. You're against no, the no, one. No, okay. No, no, not the Chinese are people. Are y'all dick? No, Chinese people are cool. Yeah, Chinese people are cool. The people are cool, man. Yeah, the people are cool. Yeah. Your government? Yeah, the China government. Noise. And that's why they call CCP. The China government is called CCP. CCP? China Communist Party. Yeah. China Communist, yeah. Fuck communism. Yeah, fuck communism. Yeah, hell yeah. High five, brother. Well, take care. Take care. 又有啲突然之间多咗观众啊。咁啊，而家呢个武汉肺炎啊，大家都知系武汉带嚟嘅，咁啊 China virus 啦，咁啊导致而家咁样。应该咧，美国咧本来咧应该咧同心合力咧就去对抗呢、這个源头嘅，但可惜咧。但可惜咧就冇发生到嘅呢样嘢，因为咧呢个扑街民主党咧就攞呢样嘢嚟做为一个政治工具。No, nobody know. I'm almost not yet. I'm working on it. I'm working on my narrative. No, no, no. Let me finish it. Let me finish it. What do you want to say? Konnichiwa, ni hao ma. Oh, okay. Yeah, I got it. I got it. Thank you.Okay, no, no, thank you. No. No. Can you just let me finish my streaming? Yeah. Just let me. Okay, happy birthday. Okay. Come on. Come on, this 武汉肺炎呢就应该全部人一齐嚟咧合力嘅，但系民主党就冇去做到呢样嘢，反而咧就去将呢个成为政治嘅筹码咯。呢、这个就系非常之可耻嘅。咁而家咧亦都民主党开始啊气急败坏啦，咁啊就语无伦次啦。咁啊我哋咧一定要有信心坚持，因为咧唯有特朗普总统咧。先至可以帮我哋去申诉翻呢笔巨款啊，将我哋美国人呢笔巨款咧就攞翻翻嚟嘅。咁啊 ，We go get this shit cracked. Yes. Okay. Okay. Good. 咁啊吓，咁我哋咧就继续啊，因为咧。有条友疏疏地啊，你知啦，呢个咁嘅形势咧，有人黐线都唔奇嘅，咁啊，咁我哋而家咧就希望咧，即系好短啦，我喺呢度啦，就同啲屋企人嚟嘅，咁希望咧 ，Yes, I'm doing life, yeah, how are you? What do you think? I love it, man. Where did I catch your show? We are Asia Sky Media.Yeah, you can find us in YouTube. Okay. Okay. Well, hello from San Antonio, Texas. Oh, from San Antonio, Texas. We're from LA. Yeah. We're from Texas. We are from Texas. Texas. Oh, great. Yeah. Hey, loving it, man. Good job. Thank you. Thank you. Yeah, we got to tell people, come over to Vegas. Hey, Vegas is popping. Yeah, Vegas is popping. Come over to Vegas. You got it, man. Yeah. Help out. Do our part.Help out Vegas, okay? We love Vegas, yeah. We love Vegas, yeah. So hopefully everyone, 即係好多人可以，如果可能嘅話咧，都過嚟，係嘛？嚇？咁冇啦。咁我暫時咧就講到呢度啦。咁我又要翻去嚇，同翻我啲屋企人一齊過我嘅感恩節啦。咁希望大家有个快乐嘅感恩节。 OK， 多谢大家收睇，帮手记得 share 我嘅短片同埋 YouTube 频道啊 ，Asia Sky Media， 多谢大家收睇，拜拜。 沃敏射马十一月部分威水战绩， 咁啊三四重彩就系二三六八十五只互穿到乱嚟买。所以教主这一场的心水呢，就是拿这个二号的起家龙做胆，配角就是一号的金英傲翔，六号共创缤纷，八号孖宝，九号量化欢腾。所以教主这一场的心水呢，就拿一号竞技勇士做胆，配角就是二号的顺势赢，六号的共同胜利，七号的家应精英，同埋九号的胆大威猛。 咁所以咧，教主的第十场心水咧，就系攞只十号的梦想成金做胆啦，就拖二号的胜利风范，三号的韦小宝，四号加州雷电，同埋八号的美丽掌声。 喂，而家已经系月头啦，十一月嘅沃敏射马已经开埋，月费500蚊，而家仲可以经 PayMe 俾钱，记住早买早享受啊！ 好，各位大家欢迎继续翻嚟收睇我哋吓 Chat Central 啊！今日仲有我哋啊 下半场， 下半场 话用下半场 ，OK， 仲有我哋啊靓女 Gabby 喺度啊 ，Gabby 咁啊，跟住继续我哋讲我哋嘅 topic， 恋无可恋啊！咁啊，翻到嚟头先我哋喺 头先有个 上一集 新角色出咗现， 系啦，咁啊，等佢解释下啦吓，有爱无性命有性无啊，嗰只系 唔系佢嗰个苹果仔个佢嗰个打电话上香港电台嗰、那个系 嗰、那个 另一个 爱定 是 爱咧？ 系啦， 唔系求爱定咩？ 我都唔知啊。 你唔知道，因為你嗰啲好精彩絕倫噶嘛，其 唔係啊，一個有過度控制狂，我覺得有少少 有控制狂。 即係你知道我當時 你識啲男朋友咁得意嘅點解？ 嗰、那個唔係男朋友，但係我都追求者， 追求者啦。 即係你吸引啲好多不同類別嘅，你就 係咯，我都唔知點解。 果然厲害啊！ 係應該要我哋嘅玄學大師幫下我。 其實唔關佢事， 關我事。我嗰時我唔識。 唔係要幫我研究一下，我應該帶多啲乜嘢，或者用多啲乜嘢可以改善一下。 你到時先，之後先算啦。 冇錯。 我哋而家想聽故事多啲嘅啫。 唔係啊，即係嗰個點講咧？即係你明知道對方有男朋友嘅時候，你會唔會再採取一個好強烈嘅追求咧？ 睇男人，有啲男人唔 care 噶。有幾多有老婆咪出去偷腥，有啲有一樣嘅真係睇男仔，有啲願意，有啲唔願意。 明星都有版咧，所以其實我冇所謂喎，呢、這個世界覺得。 睇佢個男嘅咁夠 aggressive 啫。佢想唔想？ 想唔想？ 或者佢用咩心態？ 佢根本唔 care 你有冇老公。 係啊， 或 者佢可能就純粹、 啊、 想食完就算咧，或者就真係純粹想做炮友咁樣。可能就咁啱見你。 即係男仔其實係個個都可以食完就算嘅。 要睇真係睇咩情況，睇咩 有啲食完，有啲食完就有啲食完咧就唔可以走嘅，有啲有心未跟，有啲冇嘅。 要睇翻啲咩人 咁你哋係要睇嗰個女主角到底係個女主角 即係個女士願唔願意俾你走係嘛？ 係啦， 即好似你咁，你就走唔甩嘅啦，你就 又唔好咁講。 睇下你願唔願意放手， 睇下願唔願意俾你。 即係等於你願唔願意我俾你嚼先？ 係啦，首先要睇下我願唔願意俾你先。 俾你嚼係啦，咁 其實佢本身都唔介意啦。佢本身都唔介意，即係實在啊！你要啊，我睇下心情啦，老娘心情好嘅咪俾你咯。咁 睇下中唔中意哦。 中唔中意我都係一個藉口。 我覺得唔 係。嗱，靚仔奧巴佢一定肯啦，係嘛？靚仔奧巴一定肯啦。 我一定要係我即係我點都要有感覺嘅先可以 其實因為我哋其實因為 Yabby 咧識嗰啲男朋友其實好唔同嘅類型嘅，即係以我哋所知。 啊！你見過幾個啦？ 見過幾個人，即係有不同類型嘅。其實又可以講話，佢一定中意靚仔咁樣。 又唔一定㗎。 係啊，唔一定中意係咯。咁 佢個 range 大嘅，只係純粹。 係啊。 我覺得太大。 但係你一定要 你可唔可以解釋下究竟個 range 有幾大咧？因為我同佢唔熟啊。 性格要佢本人解釋。我哋 外形唔係幾一樣。 性格、外形啊，或者身形都唔係好一樣。 即系你即系你咩款都得嘅， 早上年龄都唔 care 添仲。 最紧要有冇感觉？ 即系有耐心，有 feel 就得噶啦。 系啊，好奇怪。 即系唔理你公系肥瘦，靓唔靓仔都 OK 嘅。 冇错啦。 咁你过往啲系靓唔靓仔多？我觉得你都靓女噶，咁你应该睇靓仔多嘅喎，又唔系嘅。OK， 即系都有啲 靓仔，咁啊大家嘅。 唔系嗰啲朋友嚟啫。 唔系，大家嘅意见，即系佢哋都有见过我有两个男朋友，应该都。 咁佢哋嗰啲男佢男朋友靓唔靓仔有冇型？ 我冇上心睇过 嘅。佢哋嘅眼光 好痛啦， 好痛啦。 普通啦， 基本上 即系普通男仔啦。 基本上我哋见男朋友，多数我都望住 Abby 嘅，唔系咁靓女。 唔系普通，普通啦，唔差唔好。即系普通，好好。 就系讲呢啲啦，佢就系、是、哦。咁即系你即系你可以即系纯粹靠有 feel 就得噶啦。 系啊。 嗯，不论年龄界限啦。 年龄有冇相过话细啲大啲唔得咁样点样噶？ 唔得又唔系几好， 唔系我 嗰 年 纪 啊， 你实讲嚟，我啲年纪唔得， 叫咧咁你冇理由埋眼就话我唔得噶喎，真系睇咯，咁样你唔得噶嘛，嗰啲又你都要 enjoy 噶， 耐唔得我 OK 嘅， 哦原来耐唔有你笑有啲耐唔耐唔得嘅系咪？ 有压力或者系玩太劲嘅话，可能会耐唔耐， 但系佢会你 OK， 即系佢会唔得嘅对住你都。即系佢，因为佢本身有啲问题。 点讲咧？唔系话唔得，咁不过人会攰噶嘛。 年纪大，年纪有几大？ 我谂大家都试过啦，系嘛？ 你嘅 我帮你同埋喂我讲啦，佢哋唔会出现嘅，我讲系会噶， 你哋都会噶啦， 佢哋啲观众唔知道会唔会啊？我会噶，我会噶， 你心里有数。 我自知之明噶，我唔介意讲噶，我就我会攰噶，我 呢样嘢讲咗去边咧？头先年龄 啊，你讲 头先 你自己讲咩唔关我事嘅？ 年龄其实都冇乜关系啊。 哦，即系年龄冇乜关系嘅。即系最紧要埋牙时够持久力强。 都其实到呢一样嘢，我又唔系话有特别嘅要求嘅。 有冇特别要求嘅？即系可以性性爱爱都冇所谓嘅，可以大家即系包容下嘅。 即系由基本上十零岁到八零廿岁都得啦。 又唔好咁 range 太大，你 range 太大，四廿几到五廿几都得嘅，系嘛？ 咪以过往嘅经验嚟讲，我谂最细嘅细我四五年啊。 你几大啊？ 大嘅不方便公開啦。 哦，我炸雞要想問 一下你知。 我睇你個樣都係廿零歲好啦。係 咯，係咯，一定係，一定 係咯，定廿零歲咯， 係 咯。 喂，呢啲就係咪前講嘅客套説話啫。 係啊，佢覺得五年後都係廿零歲嘅啫。 唔係，佢七幾年前咪廿幾歲咯。 咁咪去到咁。 即係嗰個就年紀唔緊要嘅，即係性功能都唔緊要嘅。 我谂睇你有几中意一个人啊，其实呢样嘢，你真系好中意佢嘅话，你唔会因为 我 有 个直觉上咧，呢集出街之后咧，成个留言都系嗰啲咧精分。 唔系呢一集出咗有个话，咦，有性无爱定有爱无性咧？咁即系你嗰只系可以唔紧要嘅。即只要你中意佢，其實有時間唔中唔得都唔緊要嘅。 係啊， 因為你好明白男主可能有壓力啊咁樣。 我而且我好 enjoy 嗰種， 啊、 我 enjoy 前奏都好。 你 enjoy 前奏，即係你 enjoy 佢 開波嗰陣時嘅。我 enjoy 嘅係攬攬錫錫嗰種真 係，即係嗰種好甜蜜嗰種開波嘅。因为最尾都是那几样东西的是不是即是都是进出出出去的那些就没所谓了即是没理由进 出都有所谓的 都有所谓的 多都有所谓的 即是多少持久内场都有所谓 的我觉得都好看对方状态同埋大家的状态都很重要的 即是几深一浅那样都有的 可能几深一浅这些 都有 俗语嚟嘅 啫，即系唔关系嘅。 俗语你咁真系数住咩？ 咁即系你梗系冇数啫，你会 feel 住噶嘛？ 九浅一心呢家嘢真系好难。 嗱呢个唔关我事。即系嗰啲都有分数在内嘅，有分数在内嘅都会计计嘅系嘛？ 唔会 。 我谂真系睇下你有几中意嗰个人啊！你真系好中意嗰个人嘅话，真系我觉得揽揽石石抱住一齐睇电睇戏。之類嘅嘢有時可能仲緊要過真係要搞嘢有幾天花龍鳳咯，即係你唔通真係要 咩巴黎铁塔反转再 反转？你冇人有关呢样嘢，冇睇戏有啲冇可能有关。有關你反转过同佢，莫非你试过 死人噶喎？ 暂时未有个咁超人、啊， 未有票秒超人嘅功能嘅，系即系你咁多年嘅经验咧，都系正常嘅。 啊，正常正常， 正常嘅正常嘅 ，OK。 咁梗系咁讲噶。 啊嗱，嗱即 大家想听嘅话要俾钱啦，要。啊！即系呢样嘢，即系你觉得就即系两个呢样嘢，其实都系其次嘅，即系都要有啦吓、啊，但系就唔系最重要嘅、 嗯， 最重要都系大家个心灵交通啦，系咪？ 系咯，但系男人我谂就 即系男人，我相信就佢哋我代佢哋答啦，即系通常咧都系唔关事嘅，呢佢同佢调转嘅，最紧要系嗰几下嘅啫，佢就啊前边嗰啲其实系多余嘅， 我都有遇过啲咁嘅男朋友， 正常嘅，因为男性比较都系最主要嗰。 你要嗰几下自己嚟都得啦，咁 咁、啊、又唔同噶喎呢样嘢， 有咩唔同啊？ 梗系唔同咯， 感觉 同我啲 嗱，咁唔同梗系始终嗱，你同即系对有对手咁啊，梗系唔系嗰对手啊？啊，嗰样嘢嚟得实在好多咁啊，对手始终会鞋噶嘛， 对手嗰对手又唔同啲啊？ 系啦，问题就系呢样嘢，咁你要明白，所以男士通常就系点解成日都话男士系。下半身去想嘢，而女士通常都是用上半身去想嘢、 嗯， 就咁解啦。所以我帮大家个男士答啊，都系欣赏嗰几下嘅。啊，你最紧要俾嗰几下佢，即系前边嗰啲，即系你欣赏佢未必即系配合你啦。咁样嗰只就会，我觉得居多咯。你唔发觉嘅咩？你即系我访问翻下你啫，我唔知啊，我估咋。 我觉得系。我唔知道佢哋係 try to please 我而去做呢啲嘢，定 一定 係 會噶啦。佢最要佢最後要咩嘅？繼續 please 你，如果咪強姦嘅咧，嗰啲就嗰啲就叫強姦嘅啦。 佢可能又有另外一種快感啦，又 哇， 唔同。 唔係咁，佢如果有，佢會嗌佢打加一噶啦，因為打九九啦，香港嗰時候啊，應該又會係咪？ 嚇 嚇、啊，哇！你答唔答啊？頭先咪後唔係咁噶佢，我話俾你聽，佢咪後唔係咁同我講噶。 哇！我哋應該跑題跑得好緊要， 所以扮下嘢都要啊。 唔係要嘅，要嘅，要嘅，我相信係嘅嚇。咁啊，即係男士嚟講，我覺得呢樣嘢就調翻轉啦。即係呢啲正常嚟講係一般女士嘅心態，喂咁樣嘅，多數即係後面嗰度都係 OK 啦。但係最緊要都係前邊嘅呢樣前奏。我覺得呢樣嘢男士到我唔知點睇啊。我覺得代表所有男士都係。系咯，可能少数唔系噶，可能少数唔系。 少数啲好少咯。 你可能会，你嗰啲就可能少数唔系嘅。你属于我听你咁讲过你嘅经 验。点解会啲少数唔 系？即系通常都会有钱俾你咯，系嘛？ 我都有试过有啲系冇嘅。 有啲真系冇。 有嘈过交噶，真系有嘈交噶。我想佢陪我行街唔去，所以我想佢陪我，佢唔会陪我，即系好多嘢都唔会。 嗯、 但系当佢要嘅时候，佢好自然就掹低你条裤嗰啲咯。所以我哋有嘈过交。我点讲呢我就系话我唔系你屋企一个花樽，唔系你得闲攞出嚟插两下，跟住摆翻喺嗰度。 啊，好形容啊！花樽插两下，又掹起佢，又变咗另一花咁样。 你得闲就攞个花樽出嚟插两下，摆翻。 你有冇叫佢下次我买个花樽俾你啦？咁样好嘛？ 啊，飞机杯好啲我谂。 啊！呢啲就好嘢，呢啲呢个系呢、這个呢、這个正啊你。 嗱、 啊，有呢度，有呢度啊！佢有呢度啊！佢 唔敢讲。 佢有呢度，佢有呢度啊！佢。 咁真係啊嘛，即係你冇理過我感受嘅情況底下，你想要你就過嚟除我條褲，咁真係咩意思啊？ 係咯，唔啱咯就。 就係 冇顧及你感受， 冇顧及你感受，係啦。 咁而我悶到真係，我真係試過有赤裸裸咁樣去擒上去，因為佢真係掛住打機，我有赤裸裸試過擒上去搬開我啦。 会咁样噶？ 因为佢当时打紧嘅系 online game， 咁你都知道，大家如果有打过 LOL 嘅朋友，你都知道团队精神好紧要噶嘛。咁你唔可以突然之间停咗噶嘛？你嘅队友会闹你噶嘛？ 唔系因为佢觉得你 啊，唔系我会停噶喎， 系啊嘛。 我会咁，即系如果你咁，我宁愿咩先再打机噶喎。 或者可能 呢啲可以可不可有噶嘛？你啲咁嘅情况 太耐啦，或者嗰阵时 就、除非话真系话打即赛啦。 唔系 佢打排位咋？ 我又好有兴趣问，即系你咁样啊？佢都冇兴趣嘅时候，你有冇觉得哇？顶有冇搞错？我咁样你都唔宁愿打机唔咩你咁样，你会唔会闹佢噶？ 我会冇瘾咯，一定会。 你会觉得冇瘾嘅，即系话我去到咁样，你系咪即系搞到我咁 cheap 咁样？你都唔肯嚟掂下我咁样，会唔会咁嘅谂法啊？ 我当时 又唔係真係為咗識有佢，我想其實有啲玩嘢嘅。 其實你想佢唔打機啫，唔係其實佢心諗我唔想你打機啫，佢你識咗部機我就唔俾你噶啦咁樣。 係啦，冇錯。 係啦，好變態嘅呢啲就係啦。 識咗部機可能另外一回事。 唔係佢就會覺得你識咗機啦，我冇啦，我走啦我咁樣。 係啊， 我 出埋 嘢食啦。等啱先，哇！呢啲咪有料到咯，呢啲咪就係男士你要小心啊，呢啲遇到佢。哦，即系咁样，唔系你肯咁样做，我觉得你好嘢喎。唔系我唔系话佢咁样对男，即系你肯咁样去引诱佢，然后阻住佢打机，我觉得你 OK 喎，呢样嘢有料到喎你。 唔系啊，你真系你对住一个男，我嗰时仲要同佢住嘅，因为你对住佢成日打机，你唔理你，你会用尽好多方法，你会好想去 draw attention 咯。 即系佢宁愿打机都唔掂你啦， 唔系唔掂。 你 觉 得 会话， 你宁愿打啲虚无嘅嘢都唔掂个实体嘅嘢咁样。 唔系，就算食饭又好，我又叫佢喂我肚饿啦，食饭，我打埋呢场，打埋呢场，几个钟头都仲系话打埋呢场。跟住甚至乎试过我煮饭成台啲送去都系话打埋呢场。 啊，咁埋你打机嘅咩？ 系啊。 佢会唔会咁？佢又打有冇会打起飞嗰啲机噶？会。 不需要啊！ 我未見過佢， 佢唔需要， 佢未需要嘅， 唔需要。 佢當我係花樽咯，所以 哦，即係所以哦，咁所以就唔需要啦，咁就 唔需要。 即係佢打完機，佢完成曬，佢要打機啦，佢攰啦，終於到。 唔係，我覺得佢呢只款唔係呢只款，即係話佢呢種型嘅呢款呢個女仔咧掂嘅，點解咧？即係佢都會想為個男士，即係想你，即係為佢好嘅。其實我唔係覺得佢嗰樣嘢咩，但係覺得係，我覺得係幾有 fantasy 嘅，因為點解咧？我正常一个男士，如果我女朋友会咁样，我觉得我会 appreciate 咯， 放低手势先啦，至少 最少放低最少熄咗部机先啦， 系咪？太过迷恋嘅机，佢太过迷戀 最多挂机咪啫，就唔会放就唔熄嘅， 冇得挂啊嗰啲， 唯有佢自己死 啊！因为老实，因为我自己我唔打机，所以我唔知道有几好啊。 佢系好迷恋嘅，佢系夸张到嗰阵时啱啱新出一个 game， 佢系会本身要一个礼拜翻四五日工咁样，佢可以啱啱出咗个 game 买咗之后，佢一个礼拜变咗翻两日。 哇！ 佢系夸张到嗰个地步。 咁而家呢个男朋友就冇咗啦，肯定系嘛？ 分咗手啦。 哦，即系都呢啲都唔要都罢啦，系嘛都？ 都唔系啊，始终一齐耐咗之后，发觉大家好似几 耐 唔系三年 几啦。哦 ，OK， 哇！你都忍咗佢三年喎。哇！你都几好嘢喎，你都。唔係，即係我係真心嘅。 佢應該去到。 因為點解我係真心説話？係因為咁嘅情況之下咧，俾底女仔應該就唔使半年就拜拜。 我有嘈交，一定有嘈。 咪交一定會嘈嘅，我相信你會。 嘈完個關係唔會超過半年咯。 係咯，唔會遲咗太耐咯。但你仲會同佢有心連，覺得好嘢喎。 安全感喎。 我哋佢有安全感嘅。 因為佢唔會走去代，佢你唔驚佢偷食，你唔驚佢電話唔會鎖機，咁你又唔驚佢偷食，佢做咩佢都話。 佢喺屋企打機啫嘛，有啲會出偷食咧？ 所以你好有安全感，佢又好相信我同其他男士去做咗啲咩。而我同呢個男朋友一齊嘅時候，就係上一集我哋講到嘅。 哦。 各位。 所以就咁嚟咁放心啦。 朋友以上， 即系佢，即系咁嘅，所以就变咗咗佢宁愿打机，佢宁愿打机都唔理你啦，咁样嗰只。 我出边就系有头上一集我哋讲各位 朋 友喺身边啦，就系佢陪我去做所有我男朋友唔陪我做嘅嘢咯。 其实被逼嘅啫，一部分被逼嘅， 又冇咁被逼嘅， 因为我话。佢嗰陣個神男朋友陪佢行街，陪佢出街，即係有等於冇嘅啫。 但係你又好嘢喎，你又可以捱到三年。 係呢樣嘅， 我又覺得神奇。 都多謝上一集講嗰位朋友喺我身邊陪住。 即係佢 即係代替咗佢， 楞住。 代替咗應男朋友應該做嘅冇做。 咁啱又冇跨出嗰條界線啫，其實。 但我覺得如果跨咗兩， 如果 嗰 三年其中一年，其中。 咁佢就兩個冇曬噶啦，所以佢冇加。 咁最後都係忍唔住，都係拜拜。 咁即係雙食機咯，又 到最後 真係發覺唔係想嫁俾一個咁樣嘅，即係你唔可以同佢個人世啦。 即 係 佢想結婚， 太過唔同。 佢想同你講結婚， 佢好想結婚，同埋屋企有壓力係要結婚嘅。 Okay. 但係咁我就覺得我唔係，好似唔係我可 即係你適合啦。 對住一世嘅嗰個 老公 咯，哦， 這個其實你頂唔順。 即係嗰位男士，如果遇著Abby 姐姐妹妹，其實都應該， 你都係姐姐 咁。應該都要覺得慶幸嘅，因為呢只女士真係絕無僅有嘅。 呢只女士 唔係點解咁講咧？因為能夠咁樣忍，其實都你都幾好忍耐力嘅。即係講忍耐係你對個人嘅包容都幾高嘅。 咁你真係中意佢啊嘛？我而且成日都會覺得，或者佢會變咧。 其實好似頭先我哋咁講啦，譬如男士啦。 即係通常都會都唔會即做嗰樣嘢嘅時咧，都會有時會唔介意究竟我中意嘅，因為佢哋都可能當對方好似 講嘅事俾聽，一個女等嘅男嘅改變係等唔到嘅，大部分都等唔到，一個女等嘅男嘅改變係等唔到嘅。大部分都等唔到， 都唔會變㗎。 非常之難。 但如果佢會變，佢就會為你去變咯，佢自己為你去變咯。 除非嗱、 除非個男發生個某大改變啦，如果發生乜事或者咁， 佢到時變 即係如果正常個男嘅，只可能變少啲啲，但係唔會大改變嘅。你唔使知，你等幾多年、十年、八年都係唔會改變。 對住喺你面前嗰陣時咪變咯， 但係始終冇變過。 佢要咩咪變咯，我嗰變咯，變大變細啦。我话变大变细咯， 吓， 唔好净系男嘅，咁其实基本上人都系啦，你去到 某一件事，性格定咗噶啦， 扭去令到你成个性格扭曲嘅时候变，你可能谂佢变嗰下事，已经个成个性格扭曲晒，唔系佢本身个，亦都唔系可能你期望 咁咪发生某好严重嘅事先会性格大之间改变 嘅啫，所以到 正常改变唔会大噶、 所以如果你等成日都话哦等对方变咁冇可能， 系冇啊，等唔到啊， 嗰、那个你嗰阵你一定唔会识，你唔会再认识噶啦， 当然我哋啲係以我哋男士角度睇啦，即係係懶嘅。但係問題就睇你有幾嘅包容力啦。因為其實好多時都係有啲嘢就係你願意同佢走嘅，其實你預咗佢唔會變。因為係有啲嘢其實講真，男士有一種性格就係好難改嘅。因為我有經驗就係話俾你聽就係話。可能到死嘅我未必会改的有种是根深蒂固的性格，是如果要改一定改到，改不到你逼的嘛，即是有时很多时你就会迁就，或者大家看看怎样退一步，或者怎样去令到件事变，未必一定会改变的，可能你会做一些事令到大家去有个共同啊，令他改变了，可能他那件事还在，只不过他方向改变了，即是如果你要跟他这样的，应该讲的你真的跟他结了婚之后可能先會再講，因為男女朋友你有選擇嘛，佢唔變你可能拜拜。你同佢好中意嘅事，你同結咗婚之後，你會發覺有啲嘢其實佢係根深蒂固，佢唔會改變嘅。譬如一個人嘅性格啦，其實係難改嘅。咁、你冇理由佢天生住咗三十幾四十年，你要佢改，你點改啊？你佢唔可能因為某一樣嘢，或者你唔可以話你唔中意，係佢好難會係因為咁樣去 upside down 變化。你要 expect 嘅，你唔係話今日佢想改，聽日佢變咗好咁，變咗你 expect 嗰樣嘢係冇可能噶嘛。但是你可能在中途你会加插一些东西，令到那件事大家将个方向 switch 去，而令它可以有这样的改变，是可以的。那对你再变了就要，即是你不要妄想去改它，但你一定要去令它怎么可以一起跟你去行，大家共同要有意识的一样东西。如果不是的话你会很辛苦，因为你永远都等不到的。除非学刚才有 Kip 或者他经历了一个很大的巨变，或者突然间他有些东西你冇辦，佢冇辦法可以接受到，佢一定要改變啦。嗰、那個嘢，但你唔會想見到嗰啲事嘅，因為嗰啲唔會好，唔係好事，通常唔好事嘅。一係佢就，一係就佢家破人亡，一係佢就重病。咁你都唔會見到呢，唔想見到呢樣嘢噶啦。咁所以你預期諗精差精神去諗要改變佢，不如有冇方法大家有冇目標，大家一齊去行。Better 你去改變佢，改一改佢唔到噶啦。但係佢可能做咗嗰件事，可能會掩蓋咗佢本身嗰個唔好嘅嘢，有咁嘅機會。咁我覺得個 chance 會好好多咯，係啊，但係我欣賞你呢個咁嘅容忍力嘅包容力，我覺得你好嘢嘅，你有料到嘅呢樣嘢係。 當然 都有完嘅一日嘅，我明嘅。 都幾痛苦嘅，同埋咁你我呢一刻包容你，即係我同你又嘈交，即係始終都係我唔中意嘅事嚟噶嘛，即係你一日打十個鐘頭機，我始終都唔中意。 咁其實佢包容你一日，佢一大個咗，仲有冇？有冇再打機佢啊？ 我哋分咗手都好耐 啦。咁、你唔知啦，你冇問佢啦，係咪？ 冇，我哋都斷咗聯絡噶啦。 哦 ，OK， 咁而家由呢段時間有幾多個男朋友咧？ 先有几多个男朋友、 啊？哦，唔系用几多个，系有几多位男士追求？ 几多男朋友啦、啊？ 冇， 冇啲咁嘅事， 冇啲咁嘅事，即系 再进行色咒， 即系仲 不便分享， 又要等咪后啦吓。呢样嘢等佢哋三个揾同你讲啦。 寻求 下啲方向系嘛 ？OK， 因为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女士同男士嗰个分歧，即系男士有时我哋都会处于比较有少少，我哋讲下，我真系觉得男士系处于有啲自私状态嘅，即系呢样嘢其实佢唔会愿意去改变，呢个嘢系啱嘅，因为女士系辛苦嘅，因为其实天生嘅母性啊，咁母性系愿意包容嘅，呢样系天生嘅，呢个天生嘅，咁而男士本身系冇呢种，只有一种兽性嘅啫，嗱我想讲系兽性嘅， 兽性 就肯定系冇理智嘅。啊！呢樣嘢，我相信呢樣嘢係嘅。咁即係你要揾一個好似阿 呢位小姐咁樣咧，係難嘅，大家可以不可教，係一面妹妹係好難嘅。我想而家同佢徵求一啲追求者，你哋隨便，唔係冇人要，佢唔係冇人要，佢有嘅，不過係你哋要可以不可求啊。 我覺得好女仔遇到好男人嘅機會低啲，我都唔知點解。 你啲界定好女仔同好男人呢樣嘢， 咩個定義先？ 定義好難講啊！ 唔係你有時可能喺街見到嗰啲花枝招展嘅女仔，可能佢嗲男人兩下就要乜有乜嗰啲咯，自安。 嗰啲物質啫，嗰啲物質啫。 但係我想講咧， 即係你唔好同嗰啲比啦。你咁樣講我哋嬲嘅，因為你都唔係嗰種型。你咁樣講我哋嬲嘅，你咁樣詆毀自己， 佢 將自己降得 grade。我哋講你唔係咁樣嘅。 係真係，即係我哋會可能。死心塌地去儲錢啊！即係同男方一齊去儲錢啊！唔會買貴嘢，或者甚至乎買支洗頭水都要隔個價錢去。 唔慳噶。 去某大超級市場同超級市場，再去藥房咁樣對比嗰個價錢，可能爭嗰兩蚊就真係會走去藥房買 的。跟住個男仔就係油費都刪埋佢啦，求其啦。 啊，係噶，嗱，又嘥時間，覺得嘥個嘥時間。 你爭嗰兩蚊，我油費都俾埋你啦，你買俾咗佢啦。嗰一蚊我咪俾唔起咁樣。 以前俾佢咯。都是行路，即是一个商场得到的 东西。现在揸车就不得了。 通常一间搞定了 现在。啊，那都好。 不过都会等特价的，如果不急的话。 这些不是悭家，这些好女 士。哎呀，但是这样就没人珍惜的。 这些不是好东西咯。不是，有时男士就是这件事到最后才会知道的。通常呢，开头的时候是不懂的。呢、這個好正常， 我都七老八十啦。 咪所以你咪可以不可求咯。所以我哋而家先幫你 promote 緊你出嚟噶。 冇，唔客氣。 唔使啦，係嘛？哦，OK， 明白啦。 通常你講嗰啲女，我哋啲 friend 都，我哋都識都有個同都有咩人嘅。嗯， 其實係好嘅，好啫，其實係好嘅，因為點解咧？可以彌補男士不足，男士本身係好多先天不足嘅。我唔係講嗰啲先天不足啦，思想先天不足，思想先天不足。 生活模式啦， 係啦，生活模式，大家睇乜嘢？ 生活模式有影響佢哋會唔會天生不足啊？ 唔係，你真係作 嗱你呢啲啊，你呢啲呢啲就唔啱啦，你就我係講思想先天不足，你就講下邊先天不足啊？ 乜男性通常點解係唔係太理性啊？因為行動派就因為本身好原始社會，男士出去狩獵多。典型模範造構成了一個心根深蒂固的， 所以個 DNA 由遠古時代到 carry 到依家啊！ 唔係我哋怪就怪我哋遠古時代啦，我哋唔好講。以阿黃師傅嘅推算就係、是、其實喺早幾千年前已經係咁樣 嘅，可能去到石器時代再更加早之前噶啦 。應該就係噶啦，睇嚟你唔使自諗嘅，你都除非佢先生本身個人唔係咁樣，乜阿德華你都唔使諗，佢會變得好好地咁樣。 係咯，就再加上可能文化背景硬我嚟，老豆咁樣教個仔，個仔咁樣教個孫，咁樣教 咁，永遠都唔會變啦， 係好難變 嘅，唔會變嘅啦，唔會變嘅啦，係啦，咁啊，所以你就嚇努力啦，你就要係啦，我哋祝福你啊嚇， 多謝， 到時就成個留言都嘭嘭嘭咁 啊，係啦，咁好啦，咁我哋呢一集時間就差唔多啦，咁我哋有機會再揾阿Abby妹妹再傾下偈啦，好唔好 ？OK， 大家拜拜。